Hello， 又翻嚟啦， 第三节啦， 系啦，第五集嘅第三节啦，中国古代食物啊趣谈啦，好啦，喺度呼吁下大家啦吓，啊，唔经唔觉咧，做咗成个月节目啦吓，咁，有三集系 Albert 同我做啲嘛，咁我都希望咧，大家支持我哋嘅网友啦，都多啲推广下啦， 因为我你 subscribe 啊，俾 like 啊， 系啦，因为我发觉咧，国代嚟呢边做咧，可能大家都唔知道阿荣少过咗嚟呢一边。 系变咗咧，鸡啦， 系啊，吹下鸡啊，真系翻唔到以前嗰个 view 数咧，俾阿老细捽一捽我嗰 下。我冇嘅，只不过我哋需要觉得自己要争取下咁解啫。 系啊， 即老细又冇点讲嘅，其实。 老细就系啦，都其实都好俾面噶，我哋过嚟做都自由度好大，又我哋几时开咪，几时开咪。系啊， 咁我哋讲下啦，阿 Daniel Lee 系啦，咁啊系啦，玫瑰露咧攞嚟炒菜唔错嘅，咁啊阿 Kenneth 啦又答下佢啦，咁啊多谢布料啦，宇宙街啊北河街附近咧酒庄嗰度咧有酒卖， 系啦系啦系啦， 系啦， 要呢支玫瑰露最正嘅地方咧就系又可以饮又可以用嚟炒菜嘅， 系啦， 因为玫瑰露咧本身咧。佢酒精纯度好高啊，咁变咗我啱饮咗少少之后咧，我都晕晕地个头，所以大家如果见到荣少讲嘅略地咧，就唔好介意啦吓。好嗱嚟啦，咁啊多啲希望咧，大家支持荣少啦，咁啊希望可以咧， 仙人都嚟啊，阿贤啦， 系啊， 好似未有雪柜嘅，咁啊用肉类储藏咧，用酱料嚟腌住，等佢冇异味。 系啊，咁都系一个原因嚟嘅，因为古时咧实在系好多食物有时咧煮得多头，或者打你翻嚟成只鹿，大家食唔晒，咁其他要处理噶嘛？ 啦，点都 系啦，冇错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又嚟料啦。头先上一节咧讲咗酱啦，第一节讲酒，讲醋，讲酱，第二节讲酱，第三节讲下咩咧？酱油啦，系啦。好，喺去第三节第一张相啊，系啦，呢个黄豆啊，酱油啦。好啦，酱油，广东人叫豉油， 系啦。 古代中国咧，皇室厨房入边咧调味料咧所演变而成嘅。咁初咧就系头先讲过啦，啲酱系咪用肉嚟做酱嘅？ 系咯。 咁啊好啦，跟住就发觉，咦啲肉酱好正常啊。最初咧，嗰啲肉酱咧就用动物嘅肉同埋啲油啊、啲血咧，咁啊做成嗰啲酱油啦，咁啊好好食啦。但后来啲人咧发觉唔系， 其他嘢都得嘅， 原来用黄豆。或者用大豆啦，用豆作为材料嚟做出嚟嘅味道咧，都好鬼接近嘅。咁既然用得黄豆，用得大豆嚟做嘅话，咁点解仲要用肉咧？ 成本低好多， 系成本低好多，同埋 肉系攞嚟食啊嘛。 系啦，变咗就仲有那个稳定性高好多，因为黄豆就唔难去攞到翻嚟啊。 系。 咁变咗咧，就大幅度降低个成本之后咧，就慢慢演变成为现代嘅酱油啦，嘅豉油啦。好啦，咁另外一种讲法咧，就系话喺宋代咧，就有啲人咧将啲肉啊同埋啲豆豉咧，加埋啲油咧，就系捞埋一齐咧，就整咗啲酱豉油出嚟嘅，都系同一个叫做演变嚟讲嘅说法啦吓。咁但系咧，直到清朝咧，先至出现咧，而家系豉油，咁系将。古代嘅酱咧，好多种唔同嘅酱啦，慢慢改下改下改下改下咧，就变咗而家咧，我哋最普及嘅豉油，即系而家嘅豉油咧，其实嘅出现咧，应该系清朝 经过好多年嘅演化啦， 系啦， 到而家科技最巅峰嘅，真系头发豉油啦，系啦，因为我谂几千年系唔会有人谂到，系唔会有人谂到呢样嘢嘅，系真系近代人咧先至会有咁高超嘅科技去做到， 即系唔系，即系我咁讲咧，可能咧我哋系现代人啦，我翻去清朝以前、明朝、元朝或者系宋朝食嗰啲，啲豉油咁嘅味嘅，唔系咁味。佢哋翻嚟咧食嗰啲，食死人噶嘛个。咦，原来你现代咧啲豉油冇谂用头发喎，食死人个。啊，你好似爆啲政治嘢出嚟。 唔系，嗰个系民生嘢嚟嘅，系咪先？即系黄豆揾唔到啦，咁诶用头发做下啦，试下啦。即系以前喂冇肉嘅时候，咪揾黄豆咯。咁你试下模仿嘅，试下咯，系咪先？ 唔系，我真系估唔到你咁样讲啊，因为之前我哋嗰一边冇包呢一样嘢喺度，所以觉得极度好笑。好，第二张图啊，度好笑啊，真系。 唔系，即系呢个真系技术嘅巅峰之作嚟嘅。 系啦。 我想俾大家睇咧，就係、是、無論咧左手邊嘅日本人啦，跟住有啲韓國人啦，又或者係中國人啦，或者係啲東南亞其他地方咧，都有唔同牌子嘅 醬油啦， 醬油嘅豉油嘅，即係話咧，其實已經開始係喺東南亞邊咧，我哋叫做普及化，係啦，尤其是日本人就好叻添啦，玩到係嘛？ 係啦，食親乜嘢都有碟嘢喺度， 係啦，係啦，加啲 wasabi 落去啦。好，第三張圖。嗱呢一个咧就 卖广告咁啊，好似 你们嗱呢个就好有趣味性啦。点解咧？嗱，大家可能见到呢一支，大家唔使多讲啦，都知道系地门牌嘅茄汁啦。 系啊， 好啦，嗱，阿 Evan， 茄汁嘅英文点读啊 ？Ketchup， 系啦 ，Ketchup， 嗱 ，Ketchup， 茄汁，好正常啊。 系啊， 跟住啲人就会谂，诶、哎，会唔会系广东话演变而成嘅？Ketchup 茄汁啊， 个名系咪广东话演变而嚟嘅咧？ 系啦，咁好接近个语音。咁其实好啦，我就算同大家讲系唔系广东话嘅，系用福建话嚟嘅，大家都唔会怀疑嘅，因为点解咧？茄就真系番茄啊嘛，番茄嘅酱汁，咁好正常啊。 系啦， 系咪 理解得到嘅成件事？ 系啦，就好奇怪嘅。但我想同大家讲咧，大家呢一个咧系一个美丽 错误嘅 美丽嘅误会啦。 哦，系 个名。你可以咁理解，但其实个源头并不是如此嘅。好，去第四张图啊， 即系好似瑞士鸡翼咁样。 第四张图系啦， 系呢个。 好啦，嗱呢个字系乜嘢？ 蟹字啦， 又系个蟹字啦。不过呢个咧就写得型啲啦 吓。 嗱，我想讲咧 ，ketchup 茄汁呢个字其实咧源于福建话嘅蟹汁。 蟹汁啊， 系啦。 头、 okay、先之前讲过啦，我哋上一节咧就话蟹呢个字咧，其实代表酱汁咁解啊嘛。 系啦， 好啦，咁啊讲下典故咯吓。其实呢个来源咧就嚟自咧中国福建咧腌制啲鱼啊产生嘅老汁。系啦，咁咧随后咧就俾中国嘅水手咧就带东南亚各地啦，再传入西方。好啦，到呢度停一停先。 嗯， 呢一件事情咧，我系讲紧咧可能系16、17世纪嘅。 你讲紧嘅嗰种系咪鱼露啊？真系 系啦，类似鱼露或者蟹露或虾露啦，咁嗰种嘅调味料啦。咁当然啦，当年佢哋就唔系用呢个名啦，可能都系要蟹汁或者叫做蟹酱咁样啦，系、咪？好，翻嚟先。 原则即系话，其实呢个 ketchup 呢个名其实系中国传翻去西方嘅。 系啦，跟住啲人就会问啦：，诶，荣少，你同 Evan 吹水，明明番茄就番茄， 系咪交噏噶？你哋 唔系明明番茄就番茄。番茄茄汁就茄汁，番茄嘅汁梗系茄汁啦。你讲乜嘢鱼露啫？完全唔拉更嘅。嗱，好啦，慢慢嚟咯。 嗯， 茄汁呢样嘢咧系几时有嘅咧？19世纪 啊， 一个美国佬就发觉呢啲味道唔够好味，就加啲番茄落去，变咗番茄酱，就变咗而家系茄汁啦。好啦，问题嚟啦。ketchup 呢个字根本上就唔系19世纪就有嘅，系16、17世纪已经有噶啦。 系 咁啊，何以就调翻转头会觉得？之后出现嘅番茄酱同以前嘅 ketchup 呢个名系同一个源头咧，即系同一样嘢咧。 如果你咁讲咧，睇翻时序嚟讲咧，就应该系咁样估啦。 系啦，咁就变咗就 ketchup 呢个字咧，其实就真系呢个福建话嚟嘅鱼露咁解啦。咁好啦，咁问题又嚟啦。咁你话而家用嘅茄汁咧变咗呢个味道啦。咁原先嘅 ketchup 系咩样嘅咧？去第五张图。就系、是、呢一种啦，系啦，都系啡啡地色嘅一种汁液，咁就真系嗰阵时我哋叫做鱼露啦。咁好啦，鱼露最得意嘅地方咧，就系咧系沿海嘅渔民咧，就系将鱼或者虾做成嘅鱼酱嘅汁液啊，跟住喺东南亚广泛流传之后咧，就以泰国。同埋越南咧就最为广泛嘅，即系食得最叻嘅而家。咁、中国人都唔差嘅，中国人嘅潮州人咧就最擅长噶啦，系啊。潮州人咧讲潮州人啊，梗系讲阿边个啊，梗系讲老表啦。老表你乡下最中意食啦吓，就叫做腥汤，就系而家嘅鱼露啦。 Okay. 好啦。鱼露咧最得意嘅地方啦，我都想讲一讲咧佢哋嗰个制作方法嘅。去第六啊。系啦，嗱呢啲就系啲渔民啦。咁好啦，通常做鱼露咧嘅鱼咧就唔会揾啲大条嘅鱼嘅，等于做虾酱咧都唔会用啲大只嘅虾嘅，因为点解咧？通常大条啊大只嘅嘢咧就直情当餸咁食啦， 系啊， 细细条嗰啲咧就发觉咦好似唔系 中烂佢啦， 系啦就唔系咁摆到落口系咁好食，即系叫做咁大鱼大肉，就变咗咧就将佢中烂咗咧嚟做啦。嗱，鱼露嘅制法咧讲一讲，去第七张图啊。 系啦，呢个就系一个越南嘅人咧，就去制作鱼露嘅过程嘅。好啦，咁咧就以啲虾仔、鱼仔咧，就放入啲大口嘅缸入边咧，就暴晒几日。系啦，跟住发晒完几日之后咧，其实都臭臭地噶啦，已经咁就放一啲咧盐落去咧，继续搞下搞下搞下，咁每日又搞下，跟住又早搞啊夜搬搞，咁搞搞搞搞成个月之后咧，再腌咧，之后再将咧佢咧跟住开始咧会啲沉淀出现啦，面嗰度咧会有一阵咧好似黄黄地、啡啡地色嘅油咧就会出现嘅，就攞嗰啲油咧再将佢隔一隔之后咧，就再倒翻落去嗰、那个嗰、那个缸入边，不停咁喺下边又隔又捞又隔又捞。反复咁做，反复咁做，佢通常个缸咧个底有个窿嘅，就怼咗落嗰个面之后咧，就喺底度翻翻嚟啊！好啦，翻翻嚟，嗱个缸咁大啦，咁喺面嗰度喺下边封，下边有个窿嘅，但平时封住嘅，捞咗面嗰阵之后咧，就拎再煮转之后咧，就倒翻落去之后咧就。走得去下边渗落嚟，开咗个窿啦，跟住开个窿啦，渗落嚟，跟住咧又倒上去，又浸啦，又走，不停咁重复 循环， 不停咁循环咧，就攞到啲味好重啦，跟住就最尾咧就攞面嗰阵最清嗰阵油咧，嗰阵汁液咧就拎佢煮，煮完之后咧就变咗鱼露啦，咁一定系用海鱼嚟做嘅，好啦。 咁多工序真係好贵喎，如果咁样。 所以呢其实鱼露呢係一个普遍食物之余呢，其实佢哋有一个最大嘅特色呢，就係呢佢哋係帮个食物提高咗个鲜味嘅。即係譬如话你点一点个春卷，个春卷可能本身係冇乜味嘅，咁点落去呢就爆发咗鱼鲜味出嚟，即係其实用啲鱼嘅制作呢，精华中嘅精华。嗱，你咁讲呢， 带佢出嚟啦。 你咁讲呢就中咗一半。另一半呢其实就是鱼嘅尸油嚟 嘅，哦，咁我哋平时食嘢嘅所有都系尸体嚟嘅啫，系植物尸体定系动物尸体啫，系啦，都系咁讲嘅。 嗱，好啦，嗱，咁咧，我哋啊，你知啦，我哋历史启示录嘅到启示嘅环节啦 ，OK， 咁咧，系啦。我想大家呢 最有意义系呢 part 噶，其实我之前讲嗰啲 get 全部都系冇乜意义， 唔好讲。咁啊，食物呢样嘢，每一次。我食嘢嘅时候咧，我哋都会有时都会谂一谂，咦？我哋今日点嘅豉油？我今日饮嘅酒？我哋今日食嘅酱料？我哋今日点嘅醋？其实咧有个最深层嘅意义就系咧，系我哋嘅祖先经过千千百百年咧，就慢慢改良个智慧累积而成嘅。而其实个演变过程之中咧，系绝对都唔简单。 是好複雜啦，同埋好多係要靠前人嘅智慧啦，要好感恩嘅。即係雖然我冇呢個宗教信仰，但係我覺得我哋食嘅每一餐飯啦，其實得來不易。 係啊，千錘百煉而係嘅智慧嘅精結所在。嗱，中國人最叻係乜嘢？食嘅智慧啊嘛。 系嘅， 系啦，我哋对食咧，其实要求都颇高嘅。呢样唔食，嗰样又话要咁食，即其实我哋唔系唔食，我哋系好刁钻，食啲好刁钻嘅，甚至乎我哋每一个食物咧 有追求啦， 都系咧，即系譬如只猪喺度咧，样都食得嘅，但系可以分唔同嘅食法，同埋唔同嘅煮法，唔同嘅制法，变咗咧，我哋到而家食嘅调味料，我哋嘅酱咧，可能讲紧你食嗰种酱嘅味道咧，可能。五百年前都系嗰种味道，流传落嚟嘅，亦唔出奇嘅。所以我哋成日都要咧记住我哋每一个生活嘅环节啦，其实同我哋嘅历史咧，我谂系 息息相关， 系啦，即系关联性都好大嘅。好啦，去第八幅图先。成海咩嚟噶呢啲？死鱼喎、啊。嗱，有时候我系经过海边啦，或者经过啲鱼市场，咁多死鱼喺度咧，咁我哋觉得呢啲真系众人肉呕啊！咁如果你 好浪费啦， 吓、啊、即唔好浪费啦。假设啲鱼咁样臭啦、呕啦咁样，咁假设你经过鱼市场闻到啲咁嘅鱼腥味臭呕，咁你啱啱你约咗人食饭，咁你而家闻到啲臭味，咁啊嗱嗱嗱， 一带埋嗰个女仔，如果我约个女仔去食嘅，带埋个女仔去，减肥啊， 顶你啊，就唔系嘅，即系其实咧就因为你好臭咧，咁你一定夹脚走啦。咁咁啱咧，你又遇到咧约咗个女仔咧，同佢一齐咧就去一个越南嘅泰国餐厅嗰度食饭，去第九啊，系啦，跟住咧。一坐低嘅时候咧，整碗沙牛肉河先咁样， 就有点就有 鱼露，点啲鱼露落去先，鱼露落去，顶你个肺啊！咁同头先嗰啲臭鱼有咩分别咧？我谂个 源头嚟嘅啫。嗱，好老实，你喺唔同嘅地方，嗱，同一样嘢喺唔同嘅地方咧，价值就不同噶啦。 哦，系咯。 嗱，好似你同一罐可乐，嗱喺便利店点解卖$7？ 喺呢、這个五星级酒店啊卖一嚿水，啊、就系咁解嘅啫啦。 系啊，所以咧就系、是、我想讲就系、是、呢头你喺街市见到烂鱼烂蟹， 系啦、啊，就好厌恶啦， 好厌恶好臭。咁其实咧去到越南或者泰国餐厅， 就好鲜味嘅嘢， 你觉得真系摆落口度你都唔介意，仲要再添添啊？咁变咗咧就系、是、其实美味同埋呢个腥臭。咁其实 一线之隔啦， 咁同一样嘢一线。我、哦、第十啊，佢第十啊， 唔同形态嘅。 系啦，嗱呢个就好鲜味嘅鱼露啦，我哋加啲辣椒同埋加咩啦，咁啊呢个点嘅汁啦，咁变咗咧，即系大家嘅听众有咩感想咧，就大家谂一谂啦。有时即系大家都反思一下啦吓。OK， 好好。咁嗱，另外咧，我哋就提一提大家啦，腌制食物当中咧。就含有大量嘅亚硝酸盐嘅，咁啊增加呢个患癌嘅风险去到11啦， 31 系啦，嗱呢个就食道癌啦。咁其实咧食得太多呢啲咁嘅鱼露啊，或者啲腌制食物啊，咁其实都系唔系咁好嘅。 咁啊劝诫下大家，尽量唔好咁重口味啦。 系啦，我翻翻嚟先啦，翻翻嚟， 唔好咁重口味啦。 咁当然啦，咁对嚟到呢一 part 咧，我哋唔少得咧就系推销一下咧我哋嘅四小宝啦。 你会唔会太黑色？ 咁其实咧，大家如果有咧癌症嘅话咧，四小宝都系一个好好嘅帮助嘅。 上嚟即系同我哋倾下啦，即系我哋咧。有一啲有啲工作人员喺度咧，其实可以解答你哋一啲健康上嘅问题啦，即系唔好话黑 sell 啲咩产品先，我哋可以上嚟咧，大家网聚咧倾下嘅，系啦， 系啦，因为咧其实而家癌症都比较普及啦，咁变咗咧就我哋都觉得咧，如果喺一啲健康食品度帮大家都会好开心。 健康系好需要注意嘅，其实。 好啦，另外咧，我哋啱啱提起饮酒啦，就饮咗太多咧，都会导致心血管咧呢、這个疾病嘅12啊。系啦，嗱呢啲心血管啦，就俾啲积聚咗嘅一啲脂肪啦，或者 一啲细胞啦。 系啦系啦，我话佢13啊。系啦，呢、這个咧就系肝 cancer 啦，你见到都好核突啦吓，我翻翻嚟先啊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唔少得我哋嘅肝宝啦。咁肝宝可以 得啦，唔好太黑 sell。我哋真系如果太黑 sell 咧，唔系咁好嘅，我觉得。 系啦，咁、okay、其实咧，我想讲咧，始终任何嘅食物咧，几好食都好啦， 适可而止啦， 适可而止啦，饮酒又系啦，系啦。 我哋有新嘢，有新人嚟 啊！咁啊，咁啊， 老表啊， 阿老表啊，老表， 同埋潮州菜咧，宵夜打冷，哎，你哋咪约食饭啦。 系啊，嗱呢个咧就系。叫屋土咩？我睇唔到喎， 睇下先。 有蛋花花，咩、皮咩皮蛋？ 皮蛋啊，潮州菜啊， 系啊， 潮州菜啊， 系啊，皮蛋鬼佬唔识欣赏系啦。其实皮蛋咧，其实阿荣少都唔识欣赏嘅，系啊。 One thousand year X 啊嘛，好似 系啊，有啲人叫个鬼佬识。我记得咧嗰阵时咧，讲皮蛋咧，嗰阵时阿贝尔啊嘛，嗰个叫做嗰、那个人在野嗰个咧。 哦，啊，我唔系好记得个名添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所以嗰个男 即系贝尔 贝尔，我记得贝尔。 系 咁，贝尔咧又讲过咧，任何食物咧，佢啲咩蝎子啊、虫啊，嗰啲烂咗嘅肉咧，都摆到落口嘅。但唯独是一样嘢咧，佢永远都摆唔到落口，就系皮蛋咯。 嗯， 系啦， 竟然连贝爷都唔够胆摆入口嘅嘢， 系啊，都摆唔多，我呕翻晒出嚟。 因为其实睇佢咧，其实乜嘢烂肉、尸肉乜嘢，佢都摆落去。 系啊，嗱，跟住咧，嗱，因为咧讲开呢、這个患癌风险咧嘅一个鼻咽癌、食道癌啊嗰啲嘢咧，咁我讲呢个亚硝酸盐，我讲一讲一种食物咧，即系系鱼露之外咧，我就想讲一讲嘅，就系、是、咸鱼。 系啦，而家啱啱喺联合国嗰度咧，可以定制咗咸鱼嘅 level 噶啦。 系啦，因为中国人食嘅咸鱼咧，其实佢哋讲明系中国人食嘅咸鱼，即系当然啦。你葡萄牙嘅咸鱼咧， 都会有啲 机会冇咁大，因为系中国人做嘅方法特别奇怪啲啫。嗰只叫做葡萄牙嗰只咸鱼叫咩？ 马友啊， 马介休啊， 马介休系 马介休啊，系啦。好啦，但中国人嗰种咧就做法有啲唔同啦。嗱，我有荣少最中意食咧。就是、醋白同埋梅香，自从有一日有个高人同我讲咧，醋白同埋梅香点做之后咧，荣少就真系尽量少食 啦， 唔系唔够胆少食啲啊，少食咗好多。佢就话：哦，嗰啲咸鱼啊，你知唔知点解会咁香啊？梅香，我话唔知道、啊。嗱，首先咧，总之将啲咸鱼咧捉咗出嚟之后咧，就系、是、咧有得沤。沤乜嘢啊？沤到烂咯，点烂法？沤出虫咯，点出虫法？啲虫都烂啊，成日转咧。嗱呢啲咧，先再摆盐落去腌，腌咗几多日之后咧，就爱嚟食嘅。 哇！嗰刹那我觉得真系食鱼食咸鱼，咪真系食紧啲丝虫啊？ 或者系 佢哋觉得有丝虫反而仲正，系啊，即系可能嗰啲盐咁嘅腌咧，咁就更加之美味啊！咁就系因为呢一种嘅做法咧，中间因为你已经腐烂咗，再将佢 有好多其他毒素啦， 冇错啦，你 exactly 你讲冇错啦，就因为当中产生嘅毒素咧，就令到 cancer 癌症容易啲去并发出嚟嘅，系啦，所以大家都真系小心为妙。 所以其实咧，都系食新鲜食物咧系安全好多嘅， 系啊，因为荣少个爸爸咧，都因为系食到鼻咽癌而过世。所以大家都要 注意啦， 注意啦，注意啦，因为佢真系餐餐都食嘅，佢就同我讲话冇咸餸食唔到饭，就真系餐餐食咸鱼，哇，真系食到， 所以 到最尾还 cancer 继续喺度食啊，哇，真系坚。 所以讲多一句啦，就系、是、太重口味都唔系咁。 系啊，病从口入啦，最紧要 啦。我啲相都好重口味嘅。 好 ，OK， 咁啊，今日啊第五集啊差唔多啦，好啦，咁下集咧我哋有其他题目咧再同大家分享嘅。 系啦，如果大家想有啲咩题目你哋想知或者想听嘅咧，其实你可以留言俾我。 下集系冬至 喎，系我哋要做呢度嘅节目， 我早啲做节目啦。 好， 下集见， 我哋下集见， 拜拜， 拜。